论我怎么呼唤，星期五依然没有现身。无奈，我只好换上网球鞋，从木屋出发，朝着湖边的方向走了过去。雾气弥漫在我膝盖高度的地方，伴随着我前进的脚步散开又聚拢。就这样，我踏着雾气来到了沿湖岸一带生长的灯芯草旁。眼前一座锈迹斑驳的船屋和一艘红色的旧独木舟在夜色薄雾中若隐若现。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恐怖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我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某种灾难。想到这儿，我不禁浑身打了个寒颤。我又再一次呼唤，星期五，你在这儿吗？我在想，说不定星期五已经绕回到木屋去了。星期五，突然之间，我觉得星期五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他耳朵耷拉着，夹着尾巴朝我狂奔而来。星期五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看样子十分的恐怖。他后面的芦苇杆弯下来，旋转起来，似乎有一场微型的龙卷风正在逐步的逼近。一只黑灰相间、气势凶猛的东西正跟在星期五的身后。那会是什么呢？熊、山猫、狗或者鹿？然而最后我发现是一只发育完全的加拿大鹅。它从草丛间冲了出来，扑腾着翅膀开始发动凶猛的攻势。星期五跑到我身边的最后关头调转了方向，大鹅紧随其后。我还来不及出手阻止，他们便又在我左右相互追赶起来，玩起了某种奇怪的追逐游戏。他们在林子里进进出出，围着车子转来转去。我驱赶着大鹅，大鹅啄咬着星期五，而星期五则不停地怒吼咆哮。我一会儿去拦这个，一会儿又去拦那个，不时挥舞着双臂大声叫着，嘿，站住，你走开，快走开。然后我会让星期五到我这儿来，时不时的会喊几句，等等，停下，等下，走开，星期五，停下。终于我一把抱起再次跑到我身边的星期五，就像抱橄榄球似的朝木屋飞奔而去。那只大鹅还在我们的身后，它拍打着翅膀要来啄我的衣服。我迈出一大步，直接跨上了门廊，把大鹅甩在了身后。然后我冲进屋里，猛地关上门，终于得以全身而退。只是自尊方面受到了不小的伤害。星期五挣脱下来，激动地冲着大门吼叫起来。大鹅被隔在外面，不停地啄着前门。我扬起头大笑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像这样被大鹅追赶。我拿出手机拍下屋里的星期五，又走到窗前给外面的大鹅也拍了一张，然后一并发给 Jamie，同时附带了一条信息，大鹅来袭，幸免遇难。詹米回复给了我一个笑脸，埋怨我昨天晚上没有跟他报平安。我们就这么来来回回地发起了信息。星期五仍然坚守在门口，我则开始为出行做起了准备。我迅速把自己收拾干净，穿上黑色牛仔裤，搭配一件宽松的黄色上衣，这样既简单休闲，又不会显得过于随便。要是今天就有机会谈公事的话，这身装扮也足以应付。 最后我套上黑色的长筒靴，全部整装完毕之后，站在镜子前进行自我检视。很好，都是基础款，看起来会比较低调。这身装扮应该能够很好的融入这小镇周围的氛围吧。哎，好了，星期五，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我站在那儿看着星期五，认真地思索起来。在纽约的时候，星期五常常连续好几个小时独自待在公寓里。除了偶尔出门散步，星期五并不需要，也不想要，甚至是不喜欢有人陪着他。可在这儿呢，星期五已经试过用爪子扒着门跑出去了。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他把这地方弄得一团乱该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他当早餐的。好吧，星期五，你听好。我拿起牵狗绳，朝着星期五晃了晃。我可以把你一块带出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你不能胡闹，绝对不行。星期五，你听见了没有？星期五抬起了下巴，露出夹在几层肥肉里的颈圈，意外的相当的配合。也许他是害怕那只大鹅还会回来，也有可能他只是盼着能够外出探险。具体如何，其实我也说不好。那么，不准在租来的车里排便，不准随便吓唬陌生人，也不准攻击其他狗。我们得努力融入周围的环境。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单纯的游客，你听懂了吗？星期五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不过，当我们坐上车，沿着颠簸的车道驶上主路，朝着镇上的方向开出去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了，在这一周时间里，我们能够融入镜面谷的概率根本就等于零啊。因为这可不是一个低调的地方。在离镇上还有好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已经路过了一位开高尔夫球车的南部联盟军服士兵，挥手和一位骑马的山民打了招呼，还远远看见一位和勇敢的心理的梅尔吉布森极为相像的男人。他穿着一条苏格兰短裙，正在那儿指挥车流。车子在他的面前排着长队，等着继续往下行驶，抵达前往镜面谷途中的那片低洼地带上临时搭建的露营区。这就是著名的武士周露营地，是一场将成人变装舞会、文艺复兴节、跳蚤市场以及乡村集市全部结合在一起的狂欢聚会。营地上布满了各种年代的帐篷、马拉拖车、汽车、房车和野营车，甚至还延续到了树林里。营区的中央，靠近类似武士竞技场的地方，摆着许多露天的商铺，各类商品从电影纪念品到心灵读物，从炸虾到鲜榨柠檬汁，简直是应有尽有。我很想到里面去看看，毕竟现在时间还很早，镇上的商店很可能还没开门。再说了，有一位穿着苏格兰短裙的男士担任管理员的停车场，怎么能够这么轻易错过呢？别的不说，哪怕是从小说的标准来看，也是很值得花费笔墨展开描写一番的。我有一种感觉，这次的探险恐怕会比汤姆·布莱登的那次经历还要精彩。 随着车子慢慢朝队伍前头靠近，这个想法也变得越发的吸引人了。到了决定性的分岔路口，我不由自主地拐下主路，交出3美元停车费，在手上盖了个印章，并询问那位勇敢的心是否能够跟他拍个照。他人很不错，还特意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姿势。我把照片发给 Jamie， 并附上了一句说我们到了。 Jamie 不能亲眼见识这个营区实在是有点可惜，这地方拥有着一种神奇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十分的令人着迷。星期五似乎也有同感，他立刻直起身体，爪子贴在窗户上观察外面的情形。外面飘来了炸热狗、烧火鸡腿和炸洋葱的香味，这让星期五垂涎三尺。我从没见过他如此坦率地表露出对某个事物的热情。当我看到饥饿游戏的发烧友和穿维多利亚式连衣裙的女士一起闲逛的场景的时候，不由得咯咯地笑了出来，连星期五也跟着我兴高采烈地看了一下。我也没看明白，星期五，我现在觉得我们不是在游览镜面谷，简直就像穿越了某个时空门一样。星期五低吼着表示同意。我很庆幸先前没把他留在木屋里，要是他错过了这些，那就太遗憾了。我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隐约觉得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可能需要某种认证或者一些支援，但具体会是怎么样，目前我还无法确定。那些是 LARP 装备，我们那边也有在卖一些真材实料的，如果你是真的想穿越时空门的话。这个装扮成森林精灵的小女孩简直无所不知，她看起来顶多13岁，还站在童年的尾巴上，站在摊位后边张罗的这个样子，就好像单纯的在玩角色扮演游戏一样。她顶着一头蓬乱不已的褐色头发，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好梳过了。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将我吸引到她的摊位面前。嘿，你在做什么？星期五突然扑到我的腿上，害得我朝旁边挪了几步。他伸出了小爪子扒着我的靴子，样子神似一只蜘蛛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上那根1英尺长裹着面糊的炸热狗。这根烟熏香肠几乎违背了我去年编辑的《健康食生活》那本书里所有提倡的原则。 喂，星期五，你别乱动。 我努力地甩开星期五，又撇下一截热狗扔到了地上，好让星期五赶快老实下来。 嘿，小姑娘，我想知道你说的 LARP 是什么。 女孩知道自己碰上了一个菜鸟，这种人往往不太可能真正买下什么东西，所以她叹了口气说道， 哎，LARP 的意思就是实况角色扮演游戏。 实况角色扮演游戏，我在脑海中细细的品味，设法将这几个词和我付费进来之后所见的种种有趣而又古怪的情景匹配上。大多数情况是合家欢乐的场面，看起来十分的温馨，有一家人的母亲、外祖母和小孙女穿着他们共同设计的服装，有一对20岁左右的情侣打算在营区结婚，还有一些穿着随意的父亲们，大概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紧紧地跟在他们青春期女儿的身后。他们的女儿却对四周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和爸爸的梦幻之旅 我不禁喃喃自语，对这种经历产生了羡慕之情。我来到了售货专区，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全都被陈列在房车和旅行拖车前。一个扮作精灵的小姑娘照看着这个摊位，还有几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在她那张台子后面跳来跳去的。一个扮作公主的小女孩，一个穿着某种古代战袍和紧身裤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仙女小宝宝，哦，她的翅膀都有些脏了，那是用彩色的连裤袜套在衣架上做成的，各式各样的翅膀就挂在旁边的货架上。 买两对的话，我可以给你打个折，你一对，你的小狗一对，怎么样？我们也有卖小狗翅膀的。 女孩单手插在腰上说， 当你进入这个营区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塑造成某个人物或者某个角色，然后把你自己变成和你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当然我指的是当你在玩 LARP 的时候。 此时一只大型的布鲁泰克猎熊犬突然挡在小宝宝面前，星期五开始叫唤起来，想方设法的他要往桌子底下爬，他把皮带、我的胳膊还有我手里的玉米热狗全都往那边扯。小精灵姑娘停下来救出了自己的小妹妹，而星期五则和那条猎犬展开了食物争夺战。他们围住了地上的那截热狗，看得出来对于食物星期五是不肯让步的。哦，他的态度简直是太了不起了，他一点都没有身为吉娃娃的自觉，对吧？有一个小店长这么说道，看他的体型，他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吃炸热狗了吧。 他新陈代谢比较慢，而且骨架也挺大的。 我松开星期五的皮带，只要有吃的在，星期五就绝对不会乱跑。 那么判断某样东西能否通过时空门的基准又是什么呢？ 我现在有点后悔没花些时间去研究研究《时空过客》那本书里的细节，而只是比对了小说中的几小节内容，然后在网上看了个电影片段。小女孩叹了一口气，比起角色扮演爱好者，她此时更像一个早熟的青春期少女。 好吧，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某样东西的任意一个部分与时代背景不相符，它就无法通过时空门。比方说枪械就可能是个大问题，有时甚至连古董枪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是用现代零件重新组装的。关于这个问题，《时空过客》系列的第三本书《暗黑族的诅咒》里好像提到过。为此我爸爸把所有零件都拿来彻底检查过了，不过 LARP 的装备又不一样了，因为只是为了展示，年代什么的都无关紧要，只要看上去别出错就行。像这种就肯定无法通过时空之门。不过呢，到这儿来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着时空穿越，很多人就是过来体验几天的，你说是吗？可以理解。那么你是否曾经穿越过时空之门呢？ 这可怜的孩子，难道抚养他长大的人真的相信时空穿越装置就藏在蓝岭山脉里面吗？ 小女孩转动眼珠看了我一眼，显然我们当中有个人完全被误导了。那倒是没有，不过如果你想尝试一下，我可以给你打个八七五折吧，只要是这服装摊位上的东西都可以，我这可是开张特惠，仅限今天早上，等我爸爸起床以后，我可就做不了主咯。 这时旁边的小宝宝走了过来，他嘴里咬着一个土块，做姐姐的急忙把那土块拿了下来。 阿丽，你不能再这样了，别总是抓起什么都往嘴里塞。贝卡，你怎么还不好好看着艾莉啊？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年前，刑警李建军奉命到一个村子围捕罪犯，抓捕过程中，一个10岁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脱了。从此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红纱掌传人李仁国遇到了这个孩子，收到了自己的麾下。20年后，这个孩子长大了，开始报复当年参与围捕的警察。但奇怪的是，被他杀死的人尸检结果均为自然死亡，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王鹏翔苦于追寻父亲留下的内功修为，不知不觉间找到了红纱掌这条线索。终于，王鹏翔和那个逃脱的暗黑杀手相遇了。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纱》，作者郑钧。 第12集，隐藏的凶手。年轻人一把抓住总裁的衣领，总裁推了几下，无奈对方的手指坚如钢铁，完全拉不开。总裁刚想喊保安，忽然一只手伸到了眼前，在闹事人的手腕上轻轻一拍，来人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王鹏翔一手将刘总往后推，一手将来人往后推，看不出他用多大力气，很自然地挤到了两人的中间。 这位朋友，你是哪个门派的？ 大甲红拳、形意八卦、南北少林，我玩的门派多了。 不是论剑游戏里的门派，我是问你现实中跟哪派学的武功。 来人正是李万超。自从李万超踏进这个院子，王鹏翔就觉得很奇怪，以他的动作特点，已经身负高超武功，被人轻而易举地逼开，李万超出道以来从未有过，争强好胜的劲头一下子涌了上来，于是拳脚交加，打向了王鹏翔。没几个回合，李万超便发觉不好。 师父， 这个词儿阿加丽娜听懂了，她把眼光投向一旁的矮墙上，立即发现了目标，身体如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小心！ 就在王鹏翔走神的瞬间，李万超抓起桌上的餐刀凶狠地刺了过来，这可惹火了王鹏翔。他躲过餐刀，一个反背大摔拿，将李万超扔在地上，又抓起一把椅子架在他的身上，自己重重地坐了上去。院子里这么一折腾，餐厅服务员都跑了出来，阿加丽娜也从墙上翻了下来。 那是什么人？ 一个男的，30多岁，已经跑了。 以王鹏翔的现在阅历，他知道来人是在故意闹事儿。 目标肯定是快乐世界的总裁。所以把李万超交给警察后，王鹏翔就准备回香港。没想到李建军直接把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请他留下配合调查。李万超被捕后身上没带任何有效证件，派出所警察进入公安部内网，从失踪人口数据库中找到了他的真实身份。李建军和陈敏闻讯马上的驱车过来，见到儿子，夫妻两人是百感交加呀，但他们必须强忍住寻常的父母之情。李万超现在是重大案件里的犯罪嫌疑人，公安部负责暗黑杀手的专案组。此前刚刚获悉，快乐世界的某个股东因股权纠纷与总裁不和，故请这个著名杀手干掉总裁。按照规定，李建军夫妇只能协助当地警方调查，儿子失踪几个月后到底去了哪里呢？遇到了什么人呢？为什么突然身怀高深武功？既为警察，也为父母，他们急盼着了解真相。然而李万超在面对父母时一口咬定这些事儿都是他自己做的，没有别人指使。至于他这几个月到了哪里，为什么能穿上如此名贵的时装，这一身武功又从哪里来，李万超回答就是我偷的，我抢的，我照着书本练的。短时间里突然掌握神奇的武功，这样的人以前李建军见过一个，那就是王鹏翔。所以发现竟然是王鹏翔接住了儿子，李建军深感这个特殊的线索，就请王鹏翔留下来了解情况。谈着谈着，双方发现他们从不同线索绕到了同一件事儿。神秘的暗黑杀手极有可能就是红纱掌的传人。一时找不到那个三十出头的男子，李建军就去调查杨小玉和他的师父。那位陈宝春是当地一名老中医，口碑很好，倒是这个杨小玉来历不明，他来自外地，几乎没有亲朋好友，节假日也不回家，有时候又突然请假离开，同事们都感觉他像是个孤儿。然而杨小玉在所有技师里技能最好，深得陈宝春和顾客的喜爱。虽然和父母两人都不和，但李万超更反感父亲。陈敏知道这一点，就在当地警察的陪同下单独见李万超。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李万超依旧是态度强硬，绝不出卖自己的师父。陈敏把几张照片放到了桌上，上面都是李万超在作案现场留下的影像。 你觉得他是在教你去做侠客？不，他是个职业杀手，训练你就是为他杀人做掩护，用你调走警察或者保安，他来动手。那些人之所以被杀，并不是因为他们为非作歹，都是商业纠纷去世的。而且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查权派门人，他这样对你说就是为了不暴露身份。孩子，妈妈不会害你，快坦白吧，否则等着你的实在太可怕了。妈妈给你道歉，这些年来我们光顾着照顾别人的孩子，没有关心你。可后面咱们还要一起生活几十年，我愿意用这几十年来补偿。 李万超备受感动啊，马上实话实说，全面拖出了几个月间与陌生人的来往。审讯室外，李建军悲伤地望着儿子。彭良走到了他的身边。 天啊，他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师兄啊，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呢。我总觉得这个化名孙庆峰的人认识你，随便在大街上遇到个孩子，就带他进入自己的巢穴，就让他帮自己做这么秘密的事。这 这不像惯犯所为啊。 是的，那个人认识我，他一直在盯着我，一直盯着参与天荒坪大搜捕的人。对于其他人，他用直接伤害的办法进行报复，对我，他采用了更残酷的办法，让我的孩子成为罪犯。因为20年前是我带队抓走了他的父母，还狠狠地踹了他一脚。一个10岁的孩子完全会把这一切当成深仇大恨埋在心里，再花20年时间来报复。 把这些线索拼起来并非是逻辑，大部分是直觉，所以身为刑警队长李建军还要找到证据。他忽然想到儿子说过，被孙庆峰带走前曾经遇到过3个当地流氓的勒索，也许他们知道些什么。按照李万超的供述，李建军和陈敏来到他与孙庆峰相遇的地方，寻找那3个游手好闲的小青年。这些都是无业青年，平时就爱惹是生非，在街道和派出所都挂着名，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当地派出所立即以涉嫌抢劫未遂为名将他们拘留了起来。虽然平时小打小闹不断，但一听到自己犯了能判刑的罪过，3个人便齐声的叫屈呀，说他们根本没想抢劫，是有个外地人付了钱让他们扮演歹徒去吓唬那个孩子，然后再出面将3人制服。外地人解释说，那是他远房亲戚的孩子，和父母吵架从家里偷着跑出来，他要他们演一次戏，让孩子知道社会有险恶，以后不敢随便乱跑。陈敏脸色苍白，李建军恨得牙根直痒啊，他们已经不再对这个人有半点愧疚，只想快点地抓到他。根据李万超的追溯，警察找到了孙庆峰居住的小镇，来到李万超几个月间一直居住的院子，不出所料，那只是孙庆峰租住的房子。李万超失手被擒的当天，孙庆峰就跑回来找到房东，声称有业务要搬到外地住，剩下的租金不要了，马上就走。孙庆峰雇人把家当搬上车后，还把院子整个打扫了一遍，清洗了门窗，这给房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那以后，这个院子就空着，房东把门一锁，贴上招租广告，此外再没来过。警察搜索了院子的每个角落，孙庆峰搬得很仔细，没有落下一张有字儿的纸，甚至没有废旧的包装纸，这当然不是正常人搬家的做法。孙庆峰尽可能地抹掉自己存在过的证据。调查孙庆峰的同时，警方同时查找杨小玉，果然李万超事发当天他也辞职回家，现在已经不知踪迹了。无奈专案组又找到了李仁国的子女，详细询问了这一对干儿干女的下落，看到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李成祥等人一点都不意外，他们早就觉得这对外姓兄妹不对劲儿，父亲有好多的事儿和他们讲，不和自己讲，几个子女多少有些醋意。只有他们见过年幼的孙庆峰和杨小玉，专案组就请他们描述这两个人当年的特点。 他们小时候口音相当重，我爸严格要求他们讲普通话，成年后才失去了乡音。杨小玉是河南口音，一听就知道，而孙庆峰的口音却不清楚，像是西南地区。哦，对了，他把父亲叫老汉，说话爱用叠字。 你们谁能模仿一下孙庆峰的口音？ 这个我们还真学不上来。 无奈办案人拿来西南地区一些方言录音，请他们辨认，最后几妹一致认出其中一种方言。刚到李家的孙庆峰 就讲这种话。那种方言流行在贵州东南地区，天荒坪就在其中。在进行这些调查的同时，专案组还与香港警方沟通，询问了沈其昭。大限过去，沈其昭果然什么事儿也没有，但他知道自己掌握的秘密已经成了祸根，所以便向警方和盘托出，警方也从他那里获得了歹徒的影像。此人侧对镜头，貌眼压低，非常的不清晰。卞宗旭也参加到协助侦破的行列，他查阅了大量民间初年的文献，认为那笔黄金有可能消失在河南中牟县附近。不久，专家组果然获得了一个线索。李仁国去世前一个月，在古玩市场出售过一根金条，现在还没有转手。专家组查找到这根金条，上面印着晚清龙旗的图案，此外并无其他线索。卞宗旭知道这个消息，便告诉警方他有技术可以查到这根金条的出处。于是专案组带着证据来到卞宗旭的历史考古专业，王鹏翔也赶到了那里。他很想知道这位朋友用什么方法来鉴宝。 我带你去看一样宝贝，我知道你这种理科生不一定瞧得上咱们文科生。 哪会， 所以我要让你见识见识，现在研究历史早就不光靠读古书或者用眼睛看了。 他们带着专案组的警察来到考古科学研究所，见到里面嗡嗡作响的仪器，穿着白大褂走来走去的科研人员，王鹏翔对这里的工作有了个初步的印象。 你是说用碳十四法？ 这可能是外行唯一知道的考古科学方法了，不过一两百年前的事情，碳十四无能为力。 卞东旭带着王鹏翔换好衣服走进了实验室，一个技术人员拿走他手里的金条。 你看过那些鉴宝节目吗？所谓的专家坐在那里拿着古玩翻过来调过去看几眼就知道真伪，那都是蒙观众的，人的肉眼哪有那么精确，真正搞鉴定的要一大堆人分别去做，分别出具结果，还要鉴定很长时间才行。 这根金条要请一堆专家来鉴定？ 现在请一个专家就行，就是这个显微照相鉴定仪，最新的考古学设备，像古币这类需要大规模生产的东西，铸造时都要用模具，晚清时引入机器加工，每台机器也有自己的指纹，会在产品上留下特殊痕印。考古学家先拿几个鉴定无误的样品，比如唐朝铜钱、宋代元宝、清代银元，用显微摄影记录它们的表面纹理特点，慢慢建立一个数据库，以后再鉴定类似器物，只要往鉴定仪里一放，对比吻合点就行了。这些痕印特征通常直径只有几十微米、十几微米，肉眼根本不能辨别。 等卞宗旭解释完显微照相鉴定仪的工作机制，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卞宗旭拿着鉴定单解释给大家听。 这是铜和玉铸造的金条，时间应该是1905年到06年，那批金条是用同一个铸模，同样的样品我们已经记录过六个，准确率 99.9%。 铜和玉这是什么机构？ 这是河南商人集资于1912年建立的金融机构，当时河南省里面最大的一家，河南军阀赵倜买河南制造的金条，这很正常。这就对上了，黄金就在李仁国手上，直到最近还在。 孙庆峰和杨小玉双双失踪后，也扔掉了平时使用的手机，警方对他们的号码监听很久，都没发现再有人使用。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次孙庆峰生父的张德明忽然打来了电话。 李队长，刚才有个陌生女人给我家打了个电话，问大苗是不是回来过。 我觉得可疑，就跟你讲一下。如果是大苗的同伙就太好了，你可一定要把他找到，让他坐几年监狱也没什么，关键呢是把人找到。 谢谢你了。李建军马上调查那个号码，原来是河南省中牟县城的一个公用电话，他们马上电请当地公安局查证。当地公安调用附近的几个监控视频，在打电话的时间段里翻查，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影像。王鹏翔一眼就认出那就是杨小玉。警察在请宝春堂的员工核实，杨小玉的几个同事经过辨认也都认定是她。显然杨小玉和孙庆峰分别人间蒸发后，由于不敢使用手机，他们失去了联系。紧张中，杨小玉耐不住性子，打电话向孙庆峰的老家询问，他不相信警方能追踪到那里。当下专案组大队人马杀奔河南省，王鹏翔也随车前往。他们住下来后，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寻找杨小玉的踪影。王鹏翔开始和警察一起搜索，后来发现不适应警方的工作方法，就和李建军打过招呼，自己在街头转，约好发现目标就通知李建军。这天王鹏翔在车站附近搜索，忽然看到了一个瘦高个50出头的汉子，他那标准的动作一下子吸引了王鹏翔的注意。现在通过动作去鉴别一个人武功高低，王鹏翔已经日益精熟，这个人武功之深世所罕见，在这种小县城还会有如此的高人吗？看到此人在街头买烟掏钱的动作，王鹏翔记起了一件事儿，马上掏出手机打给香港的沈其昭。 沈馆长，打你一记段厂长的那个人是不是左撇子？ 是的。 那个人是不是个瘦高个？ 没错， 就是他。不过该怎么和李队长说呢？没有人会相信，仅凭对一个人日常动作的观察就能看出他有高超的格斗技能，我还是独立跟踪吧。 那个人买好烟，走向路边的一辆面包车，远远能看到里面坐了好几个人。王鹏翔四外一看，旁边有个摩托车维修站，里面摆着几辆二手车，王鹏翔挑了一辆。此时面包车已经开上公路，王鹏翔没时间讨价还价，甩下2000块钱开着摩托在后面追赶。就这样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到了中午，面包车已经离开县城近100公里，驶入附近的某县的山区。他们来到一个小镇上，把车停在街头，徒步朝附近的丘陵地带走去。王鹏翔也甩掉摩托车，远远地跟着。不一会儿，这群人离开了大路，进入了小道。王鹏翔如果再从小道上跟下去，很快就会暴露。他施展出自己的跑酷功夫，攀爬跳跃，捡树丛、岩石等处行走，远远地跟着。因为离得远，王鹏翔听不清这些人在讲什么，根据他们比划的姿势好像是在找什么人。忽然高个子手一挥，这群人立刻的散开，像是散兵阵一样离开小路，朝着山上冲去。很快他们的目标就清晰了，正是杨小玉。杨小玉也发现自己被跟踪被围捕，便加快了速度朝着山林的深处跑去。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